再没人问起，如今再没人问起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 都说同窗情、战友情是友谊当中啊非常深厚的两种。刚才歌中唱到的这种睡在上下铺的这种同学关系啊，更是能够成为要好的哥们儿和姐妹。只是啊，有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初的青葱少年慢慢的长大，很多的同学都天各一方，那样美好的记忆，那样美好的友情，很多呢就保存在了记忆当中。最好的情况呢，是能在闲暇的时候常和老朋友联络联络。 开始的他是是我们唱歌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，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，说梦醒后你会去，我相信。 你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，不苍狂的眼当岁月改变，最熟悉你我的肩已是人去夕阳斜，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。 你说你青春无悔，包括对我的爱恋， 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，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， 转过年轻的脸，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， 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， 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。 都说是青春无悔，包括所有的爱恋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， 都是亲爱的亲爱永远，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，含笑的 带泪的 不悔的眼。说是青春无悔，包括所有的爱恋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， 都说亲爱的亲爱永远，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，含笑 带泪的 不悔的 眼，亲爱的 亲爱 亲爱永远， 永远年轻的脸，永远永远也不变的眼。

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为了他伤害我们的，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 近几年呢，有关校园、有关十七八岁描写青春时期青涩感情的一些电影逐渐多了起来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电影同名主题曲《匆匆那年》，就用一种急匆匆的方式告诉了我们，青春就是那样转瞬即逝，因此青春岁月更值得珍惜，更加值得人们去怀念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，可惜谁有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，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。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，是岁月

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水木年华这个组合，是他们演唱的《再见了，最爱的人》。我想这个最爱的人呢，除了我们的同学、我们的恋人，也有我们的老师。当毕业季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和我们这些最爱的人，或者说是这些最爱我们的人，道一声再见了。 是朋友啊，是恋人啊，还是心底最爱的人？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，让我忘了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，让我拥抱你。寂静的夜里，我们跳舞吧，忘掉你所有伤悲，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。 我觉得有水木年华这个组合来演一些校园的歌曲、校园的民谣还是非常合适的，因为两个人的这种风格定位啊，就像是两位在校的大学生一样，因此他们的歌中表达出来的爱情啊、友情啊，还是会让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。继续来听歌，来听一首非常清新的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。 天天在一起，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，要